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说这么两个事情。一开始啊，这个事情可能是很多用过苹果手机的朋友们，而且有对这个苹果 6S 手机感兴趣的朋友们都非常关心的。iPhone 6S 开始预售，苹果官网被挤爆，下单失败仍然扣款，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中间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这其中的责任呢？节目一开始来说说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之后呢，咱们来说说应对京津冀一体化进程都会出现哪些新类型的案件。好，那咱们现在呢就来说说很多果粉们比较关心的这样的一个苹果 6S 发售的这个事情了。每一次啊，可以说苹果发售新品都会是当时最受关注的新闻事件之一，那今年呢也是不例外的。不过今年除了成功预定的苹果的这些手机用户啊，简称果粉之外呢，也出现了一些插曲。就从前天下午苹果手机开放预约以来，它的官网一度被拥挤的订购网友给挤爆了，而之后呢，就算是成功打开网站的那些网友们啊，还遭遇了支付门。什么叫支付门呢？就是尽管银行已经扣款了，可是苹果官网的网站哈，却始终显示等待支付，甚至有网友自己在自己的这个博客上就说了，我都被刷了9次钱了，可是还是在显示等待支付，这可怎么办呀？我到底是订上了还是没订上呀？哎，确实这样的一件事情出来之后呢，就会让大家心情非常的不爽，而且随之而来也就会有这样的疑问，到底谁应该来承担这个责任？那现在呢，我们节目来联系消费维权专家、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汇佳律师事务所的邱宝昌邱律师。邱律师你好。 哎，我就是汇佳所的律师啊。 嗯，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一件事情，我相信您也关注到了。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官网上哈，它已经是实际上作为一个用户，他已经去支付了，而且银行都已经显示扣款了，很多网友都有这种反应，可是在官网上却始终显示是等待支付。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出来之后，那苹果的官网是不是要承担这个责任呢？ 我认为由他这个网络的举办者来承担责任。 嗯， 因为这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吧，春运期间这个12306也被挤爆过火车票。后来呢，他们加大了技术投入，一年呢比一年要好。那么反观苹果官网呢，你在销售期，特别是在新产品上市发售之前，进行了大量的预热、演讲、展示，应该预见到，在你开这个官网这个开放的时候、预定的时候，有大量的人员网民来订购，那么你要有充足的技术准备，来防止网络的不正常或者是不能正常使用。所以说呢，这里面的原因就是它的一个准备不足。 嗯， 那么准备不足呢，给网民给我们的所谓的果粉有的带来了不便，有的可能带来了造成了损失。例如重复预定、重复的去订，并且呢钱被划到银行，而在官网当中又显现等待支付。那么如果是黑客或者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那肯定是从侵权责任来讲去追这个侵权人。但是如果是从你的技术上，大量的客户涌入，使你的这种网络不能正常的工作、正常的去定制，那么这就是你这个官网本身存在的问题。一个是技术准备，再有一个怎样的及时的修复，还有一个后期的怎么去弥补、来修正的问题。比如说网民如果说不能及时预定，网络有故障瘫痪，那就加大技术投入来使它能够正常使用。那么对于在这个不能正常使用当中，有的钱被换，然后又没有定制成功，在这页面没定制成功的，你要通过及时的维修维护，对这些用户要给一个合理的说法。那么他是不是定上了？如果原来没有定上，钱划走了一次两次，有利息损失，还有一个原来他上了这个网的目的就是拿付费来订这个手机， 由于你的技术原因，由于你的网络不能正常使用，导致他定制没成功。如果从合同角度来讲的话，你这就叫做缔约过失。 嗯， 人他们是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规则去进行上网转款支付，而由于你的技术原因，你的原因导致的合同是不能够去订立，那么你是有缔约过失。如果你缔约过失给消费者给网友造成的一些损失，你要承担，比如说多数化的有没有利息损失的问题。第二，他是不是有一个没有订立到合同，由于你的故障没有订立合同，你是不是有一个补救，你是不是一个要求继续履行合同重新签订合同的问题。 嗯，那么像很多朋友他其实第一呢，他会关心哟，我被多扣了钱了，这钱是怎么来退给我。第二关心就是我其实是当时挤着这个时间一起去订，其实就是为了买到这个手机。那如果说是说哎呀，这是属于官网的问题，我买不到了，那会不会有什么就比如说是苹果这方面，那是不是应该从消费者权利保护的一个角度来说，像这样的一些事故当中，那已经下了单但是并没有在网络上成功支付，又是网络的原因，给这样的一些消费者一些特别的渠道呢？ 如果是网络的原因导致的预订没有成功，从客户从消费者这块来讲，他已经按照你的操作步骤去进行了操作并且进行了支付，那么就应该视为合同订立，就应当给他去预订成功。你的页面怎么显示是由于你的技术原因，所以这就是出现故障以后怎么去及时修复，及时弥补给消费者带来的不便和造成的损失。一方面就是原来没有显示没有预定上的应该给补定上，第二，如果给消费者造成的比如多支付的费用该退还的退还，因为你不退还又没有预定上，那肯定是一种不当得利， 嗯， 也是不可能。所以说呢，从这里面一次两次这个官网在大量的这种网友预定的时候，应该要有技术的准备和后续的这种补救措施的准备，也就是说大的有这个应急准备，他这也应该有个预案，正常情况下都能预定上，或者是没有预定上是按照几率均等的，按照你的规则他没有定上，那可能他也没有任何的对他去指责，但是按照你的规则已经支付已经定上，而你的技术原因显示没有定上的话，那你应该是及时的去补救，作为你的原因造成的及时补救，他应该向网友应该有一个道歉补救补偿赔偿这样的措施。 那么最后一个小的问题哈，就是作为网友遇到这种事情，他肯定是说很挠头，但是他从实际上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说并没有像刚才咱们说的苹果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那么他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做什么样的事情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呢？ 像这些东西呢，首先是消费者要进行举证，我的钱被划了，在那官网上他的显示中等待，把这些截屏呢、考评呢、也证据要给保存，要提存下来、保留下来，和他去协商解决。我认为最佳的方式应该是官网给出一个合理的、合法的补救、修正的这种办法。 嗯， 消费者如果能够满意，那就问题就能解决。如果消费者对他的这种单方的行为不满意，或者说他对消费者这种情况状况置之不理，消费者可以向相关部门去投诉，对市场监管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受到损失像八九次的支付而钱款还没退回的，可以提起的诉讼去主张权利。这个因为一个是个合同关系，这个消费合同关系，由于消费合同关系他不履约，他缔约过失造成的一些损失，他要承担责任。 嗯，好的，非常感谢汇佳律师事务所邱宝昌律师，谢谢您。 好， 再见。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来，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那刚刚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说到今天要说一说应对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会出现哪些新类型的案件哈。一听这个事情，大家都会觉得哎呦，好的，高大上的一个话题呀。其实呢，事情应该说听起来很高大上，但是落在实处啊，却是非常非常的细微，而且 可能和很多朋友的生活确实会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哈，中央提出了京津冀一体化这样的一个发展战略。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战略提出之后呢，比方说吧，咱们北京在北边平谷，那它和河北的三河、兴隆还有天津的蓟县这几个区呢，就其实是从这个地面上啊，就是相挨着的，甚至几个村子，你可能这个村子还是属于我们这个平谷的，那个村子就属于蓟县了呢，有这样的一种地理上的关系。那么对这样的一个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可能他们的感触就会更深。而且在之前呢，其实因为这个地缘上的临近性，大家已经发现了分属不同的省，那么分属不同的省市哈，那么在法律尤其是法院对一些案子的审理，甚至包括一开始的立案到最后的一个执行过程当中，都会存在着一些问题。可能这个法院接受了一个案子，因为一些法律上的规定，可和旁边邻村按照另外一个省的一些标准来计算，它就结果不一样，那可能就会引起大家的一些对法律上说，哎呀，怎么这案子会不同呢？就会有一些这样的怀疑。那么就在昨天呢，服务京津冀一体化法治论坛在平谷召开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四个地的法院呢，也是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今天我们节目现场就请到了平谷法院的郑菲菲法官，那么他也是专门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做了很长时间的调查和研究。那首先呢，我们也想请问一下郑法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应对京津冀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框架，现实当中有哪些实际的一种法律层面的需求呢？可能您在调研当中会比较深刻的有感触，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简要的跟大家聊一下相关的情况。可以说这个平蓟三兴、平谷蓟县、三河兴隆这个四个地方啊，因地结缘已久。那在我们之前办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啊，也确实是发现了很多实际的问题。比如说现在这个大家普遍关注的这个执行难、委托执行、异地执行的这种问题，尤其在这个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当中表现的是非常明显的。那我们四地法院呢，在之前也有过很多的合作关系，但是之前啊，这些合作关系都是停留在实际的行动上，但是并没有说一个非常明确规范的文件来规定。如果说有一份相关的文件呢，也可以给各个法院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则指引，那以后大家在协助执行方面呢，可能就会效率更高，更方便当事人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了。 一说到执行，大家都会觉得这可能是不会是特别容易的事儿。刚才您说协助执行，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可以咱们通过具体的例子简单的跟大家介绍。 哎，好的，这个比如说这四地法院，平蓟三兴这四地法院签订了这个执行工作的联动细则之后呢，我们法院呢就在九月初的时候，刚刚就接到了一个三河法院过来这个委托我们协助他们执行的一个案件。紧要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件的情况。这个老李啊和老张，我用这个两个简称来，就是简称这两个当事人。老李和老张在三河法院啊已经结束了一个买卖合同的案子。这个三河法院呢就判决这个老李返还老张的这个货款大概8万块钱。但是说实话啊，这个数目对于这个农村的老百姓来讲也不是一个特别小的数目。但是这个呢，实际上老李啊，他的平时的居住地以及在这个在我们平谷就开了一个果园，他平时也是在这边生活的。那三河法院呢，在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之后，就接到这个老张提供的这个被执行人住所的这个线索，也就到我们平谷来了。但是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三河法院啊，他对平谷的情况相对来讲还是不够了解的。然后呢，可能在找被执行人的时候，这个第一次找的时候，这个上午的时候，老李啊他就不在家、不在家。 找的就是个果园的地方。 对，找的这个果园的地方，但是一看这个门也锁着呢，然后这个也问旁边的人，确实也不太了解相关的情况。这个时候啊，这个执行的工作联动的这个协议呢就起到了作用，就马上委托我们这个平谷法院的执行法官，这个与当地的村委会，因为我们平谷的法官毕竟对平谷地区的相关情况也更熟悉一些，然后在上午也是花费了多方的力气，确实是两家法院一起，然后呢，我们也是 因为之前啊，在平谷法院也接触过这个老李的相关的案子，知道他这个果园平时他也是委托别人经营，他可能平时也确实是不住在这儿。然后我们又经过多方的查找，在下午3点多的时候呢，就找到了这个老李。 嗯、 然后对，经过两家法院又给他做工作，同时又叫去了这个他们村的村委会的相关人员给一起做工作，最终呢顺利的使这起案件达到了一个执行和解，他也当即呢这个签订了这个和解协议，表示这个两人之内就把这个相关的案款给付给老张，这也算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嗯，那么刚才您说到这个委托执行哈，其实本身这个案子跟平谷法院并没有关系，不是他自己受理的案子，也不需要他来执行。 对， 但就是因为这个地缘上的邻居关系，邻居家的法院的执行法官找上门来给他们这个帮忙。 嗯， 那么我在想，那既然就是说可以说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忙，那还非得说是对方或者是咱们，比如也是找人家帮忙，非得跑一趟吗？有没有可能更简单的一些方式呢？ 哦，是这样的，在签订这个细则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对相关的事项进行了约定，比如说这个对这个相关财产的查询、冻结，然后查封、扣押等等，这样一些我们只需要给这个被委托的这个法院出具相关的函件，被委托的法院呢直接就为我们进行一些相关的手续，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到现场去， 真的可以不去人了。 哎、对，可以不用过去、直接就委托这个被委托的法院的法官呢为我们这个进行一些具体的操作手续，我们在这边就可以了。 那都是哪些像是的事情是可以在刚才咱们说到的人都不用过去就可以去委托执行的？ 对，比如说一些简单的动产，然后或者是我们法院委托查询、冻结，然后划拨、查封、扣押，甚至是拘留，这样一些举措，在进行一个合法的手续之后，我们都可以进行委托执行，这样一种不用到现场去，可以节省很多的人力物力。 嗯，而且对于被执行人、申请人来说，他们可能就是说觉得呀，这时间一下就紧了。 对对对。 那可能申请执行人好容易发现一个线索， 对， 如果真的是走一圈手续，从这个院到那个院， 对， 尽管有这个互相帮忙的这个做法哈，但不像是刚才咱们说的这边文字文件东西一传过去、就可以当地直接帮忙。 对 对, 对， 尤其你说财产，你车子开跑了，你怎么办呀？ 他很容易动产，他一接到这个通知，他很容易就转移，这样就很容易可能这个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就得不到相应的保障。 其实这么说来，从因为我们知道是昨天咱们在签这个框架协议，实际之前法院这几家已经有很多实际上的这种合作，在实际操作层面在进行了。 对， 那确实也是有很多这方面的一种需求。那调研过程当中，作为跟这个调研跟了大概得有一两年的时间了吧？ 是。 那郑薇薇法官可能也会比较有感触。那您觉得，除了刚才咱们讲的执行当中哈，确实是不但是有需求，而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了。那么在其他的方面呢，比如说立案方面啊，甚至说不同的这种案件类型方面呢，确实这几地有共同的需求吗？ 对，这个在实际的调研过程当中，我们呢在前期调研过程当中也确实啊去了这个咱们蓟县、三河、兴隆的这些法院。这我们一过去啊，就真的是感觉都需求特别明显，大家跟这个各地的法官、这个相邻法院的同仁们都有这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一坐到那儿，就都是民事的跟民事的、上市的跟上市，就坐那儿就聊起来了。大家就说，哎，你们这样的案件你们是怎么判的呢？就是相同的这个可能案件的事由啊，包括事实都一样，但是可能就比如说相邻关系的案件，在平谷和在这个三河的可能把握的尺度确实是大家就不太一样的，但是可能大家的这个地理位置相邻，像平谷的这个金海湖和这个兴隆的斗子峪就是挨着的，但是有可能大家裁判尺度的不同意，也确实会使这个老百姓产生一些困惑，觉得哎，怎么是不一样的呢？所以我们也在通过沟通协调，尽力使我们的这个裁判尺度保持这个统一。 嗯，其实刚才郑法官呢也是结合在工作当中了解到、调研到的这些实际来告诉大家，在一体化的进程过程当中呢，对于这个法治的一个统一，至少是标准上的一个统一，其实是无论是说民间的这种民众的需求，还是司法机关的这个法院法官本身在判案当中的疑惑都是存在的。 对对。 那么应对京津冀一体化，其实还会有很多新类型的案件出现。 对对，是的。 那么这个一体化进程究竟会带来哪些新类型的案件呢？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我们请郑法官再为大家详细的来介绍。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来，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节目。现场请到的是来自平谷法院的郑飞飞法官。那现在正在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呢，听起来还是蛮高大上的，就是应对京津冀一体化这样的一个进程。那现在呢，我们在说到就是会有哪些新类型的案件出现。那我知道郑法官所在的平谷区呢，其实是被定位为生态涵养区的。那么在一年多的这样的一个调研过程当中，郑法官也是非常认真的去分析了现在所面临的种种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状况，根据之前的经验可以做出一些预测来。 对， 那么您跟大家来先聊一聊，您觉得应对这样的一个一体化的进程，从法院的这样的一个角度，而且其实是和我们每一个在周边生活的朋友们关系还比较密切的，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案件类型会出现。 好的，那经过这个前期的调研，包括我们对自己受理案件类型的提前的这个预判啊，我们发现由于这个平谷这个平冀三星四地相对来讲呢，京津冀一体化之后，对这一个地域的定位啊，就是生态涵养区的这个定位，所以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必将得到更大的这个重视程度。那平冀三星啊，这几个城市呢，主要就是连接着这一个居河流域，从上游到下游是直接就这么流下来的。那对于居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的案件，可能随着人们这个法治意识的提高，也就会愈加的增多。同时啊，对于这个居河沿岸的这个铅矿，包括砂石的这样一些开采，这个在之前呢也是存在这样一些类型的案件，在今后呢，在突出环境治理这一方面，法院也将加大对这个开采砂石这样一些危害环境案件的这种惩治力度。同时呢，对于说平冀三星四地原来有一些在这个交界处的矿山有一些非法的盗采这样一种行为，之前呢，由于可能四地 之前媒体也重点关注过，包括金矿啊等等， 是的、对，因为这个之前四地可能法院没有这样一个沟通协作的协议的，可能时候由于处于这个交界地带，说对于这个具体的管辖问题可能都不是特别明确。那随着我们这个沟通协作的不断加强，对于这个尤其是城市这个交界处四地交界处的这些非法的这个盗采矿石的这种行为呢，我们也将加大相关的这个应对举措，同时呢，这个保证相关的这个至少环境说这一步在我们法院能够保证的这个情况之下，应该是会得到比较大的改善，也符合大的功能定位。 那么听郑法官的介绍呢，我们能够感觉到哈，确实是这几个区，刚才说到的平谷、蓟县、三河、兴隆这几个区，它在一起的时候呢，临得太近了。 对。 但是有一点我没太明白，就像刚才您说到的，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包括矿石方面，还有其他的一些交通方面的事情。 那如果说真的出了事儿，那已经是说前面已经有，或者是说当事人告到哪家法院，哪家法院去解决他就得了。那会为什么他会说有一个互相牵连的问题呢？包括您说的那个流域的问题，我这块也是想请郑法官多讲一点。 哦，是这样的，比如说啊，这个区和流域它是贯穿上下的，有可能这个在上游的这个他的这个相关的权益呢受到了侵害，那他比如说他在这个蓟县，在那个兴隆的这个兴隆法院起诉了，他在兴隆法院起诉之后呢，兴隆法院有一个相关的判决结果，但是这个流域下面的人也有可能是受到侵害的，但是根据他的住所地的这个原则，可能这个案子呢就到了我们平谷法院了。那在处理相关的问题的时候，由于相关的侵权性质和案件类型都是具有相似性的，那我们各地法院就一定要严格把握的这样一个相关的统一的裁判标准，能够保证啊这个环境侵权类的案件相关当事人的权利能够得到一个比较统一和这个更加有力的这样一种救济。 那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关于沿河流域当中的案例和案件，我们在想有可能会出现，随着这个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这种环境方面的案件会出现，而这个流域当中就会引发这样的问题。 对， 上游的污染可能导致中游、下游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环境侵权方面的事情。 是的。 那刚才您说到交通方面的，我想这个可能也不仅仅是一体化进程当中才会出现的问题。 对。交通这一个事儿呢，尤其是在京津冀一体化这个设想提出之后，随着这个目前已经这个现在已经开始提出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轨道交通平谷线呀，然后还有这个首都大外环的高速，这样一些设想的提出，这样一些规划刚刚一出来，甚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所在的法院呢，包括我自己，也就是已经开始审理这样一些关于涉及到这个由于土地增值所产生的这种衍生纠纷是特别多的，比如说房屋买卖所有权确认这样一些案件，也是现在已经是应该这样说，应该是已经陆续的开始涌入法院了。 那么涉及到交通方面的，这是刚才也说到了，一个是交通，然后另外一个实际上它根源是在于土地增值， 土地的增值。 那么在刚才您说到的这种预判当中，还有哪些是属于咱们预判？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这个框架的这个推进实施和落实，在法院这一块，他会预判这些案件以前可能会很少，甚至没有，那么现在会多呢？ 还有这样一些，比如说这个对平谷的定位呢，应该是说是在生态涵养区之内，那么对于这个平谷区现在有的一些甚至是一般的制造业，这些可能被政府列入了负面清单的这样一些企业，它可能就会陆续的外迁。那外迁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一些职工啊相关的这个权益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那相关的一批劳动合同就业类的案件可能呢也会陆续的进入到法院的审理的范围之内。 随着被刚才你说到的负面清单的企业 对 外迁，那么劳动合同方面的纠纷会出现，这是一方面。刚刚您说到的，随着这个道路修建土地增值，那么拆迁啊、房产啊这些纠纷会出现。 对， 还会有一些什么新类型的案件？ 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平谷现在所预想的设计的这个国际陆港商贸流通基地啊，或者是这个马房物流陆港和越谷啊、下各庄的这些养老地块的不断的投入实施啊，可能会有一些马房工业园区这样一些新兴的企业会入驻到我们平谷去。那涉及到新兴的企业啊，可能就会涉及到我们这样一些知识产权、投资、金融和商事类的案件。虽然现在我们也会受理一些，但是可能随着企业的进驻和相关的这个相关的措施不断的增长，可能这样一些案件也就会逐渐的增多。 其实刚才郑法官介绍到的这些情况呢，可能也都是说基于现在的一些经验和 对 之前其他地区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做了一些预判。那么我们也是希望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这种推进哈，刚刚说到了以平谷、三河、兴隆、蓟县这几个区法院在一起做了一个应该算是一个探索性的尝试哈，也希望这样一个探索性的尝试呢，能够给这个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呢更好的提供一个司法 法保障。 嗯， 那么这个说的比较大，其实落到百姓的实处呢，就是说希望百姓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尝试呢，确实能够感到法律它是一种公平的， 对， 它在你这儿是这样的事情，在我这儿这样的事情，那么裁判的尺度也是一致的。 是， 好，那非常感谢来自平谷法院的郑菲菲法官。 谢谢。 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这样了。高婷，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整点快报，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明天再会。 九月、十月，城外城全城热卖，店庆狂欢。Vitas 2015年10月30日公体，畅享城外城之夜。您身边有这样的银发达人吗？60多岁学轮滑，70多岁玩摄影，80多岁搞发明，推荐他们参加银发达人秀。9月20日前关注北京爱家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8501-1703，推荐有奖哦。2015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现全面征集您心中的北京榜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一起寻找。